育精神，洪松蔭、周鵬。 一个由2003年等到今年2009年年底啊，12月5号，阿重，一个体育界咧都期待已久嘅一个东亚运动会，不断有丑闻啊，啲卖飞安排啲啊，一阵间我哋先至慢慢同东亚运动会计数，我哋都要振下兴。咁今日我都揾到啲特别嘉宾，阿重，即系你知啦，体育精神 好有份量喎、 啊，有份量嗱，上嚟倾偈，包括有呢个香港体育苦主大联盟嘅一个嘅黄曙光教练啦，咁啊，另外就有啲嘅学者朋友。點樣去理解呢個東亞運動會？不過阿聰，我覺得有一樣活動呢，即東亞運動會都要行埋一邊啊，就係、是、洪松蔭先生嚟緊明年1月1號到1月3號嘅一個秒速18米嘅一個舞台劇。哇，我覺得呢個係體育界盛事，點可能第一次唔講呢樣嘢呢？東亞運都行埋一邊先啦、啊、聰。 哇，周鵬你咁樣講我真係點樣講，你咁樣鋪張我， 但係呢我識做人，我識做人， 多謝你，但又唔可以唔講喎， 咁多年拍檔、 啊、真係唔可以唔講、 啊、 多謝你先， 時間交俾你。 咁、啊、我覺得呢最重要一樣嘢呢就係、是體育界，因為我哋成日都係體育及文化嘛，樣樣嘢咧都有啲嘅關係，咁啊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咧，咁啊最主要咧就係帶出一個正確嘅人生觀啊、價值觀啊、目標啊、理想啊，其實講下咧我哋以前啊做運動員點樣淒涼、點樣艱苦。咁啊，令到咧，如果而家嗰啲運動員入到去睇嘅話咧，佢就知道咧，哇，其實而家條件已經好好噶啦。 阿重喺呢度，我插一把嘴先，絕對係冇利益衝突啊！啲、嗯、人話阿重，你做節目主持，你宣傳自己嘅舞台劇， 係啊，好似好 hard sell 咁啊。 嗱，呢、這個劇本有啲學生度嘅，呢、這個劇團就業餘嘅，非牟利嘅。咁啊，最緊要係帶出呢個體育精神嗰個概念，喂，梗係要宣傳啦，澄清曬，搞掂曬，冇人會挑戰你噶。 冇錯。咁啊，嗱，我自己本身咧就大家唔好誤會啊！我冇份投資，賣到飛幾多啊？入場人數點樣咧？對我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啊，完全冇關係，可以咁講。 你都上曬岸啦， 又唔係咁講。不過咧，我覺得咧呢一個故仔咧，就首先我真係好多謝咧呢個劇嘅劇本嘅原作人啦，咁啊李偉祥導演，今次佢咧就執導呢一個嘅秒速十八米咧，就係、是、屬於咧係一個重演嘅。咁啊喺上年咧北京奧運之前咧，就係、是、公演咗幾場，咁啊反應咧就相當之熱烈啦。咁啊呢個唔係我講嘅喎，係啲口碑話俾我聽嘅。 係咪啊？ 係啦，咁啊最主要咧點解今次咧又要做一個嘅重演咧？其中有一個好強嘅意念咧嘅理念咧，就係、是、當時咧完咗之後啊，咁啊今次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嘅演員咧就叫做廖啟智 啊，智叔、 大家都識㗎啦。咁啊智叔咧佢當時咧就同佢太太敏儀姐咧就一齊入場睇。 哇！睇啲學生做嘅啫嗰時係。 係啊係啊係啊！睇、完之後咧。佢出嚟同我講：哇， 好有 feel！ 阿重真係好後悔冇帶自己兩個仔嚟睇。如果有帶嘅話咧，即係對於嗰個家庭嗰個教育啊， 哇， 係一個好好嘅概念。 咁犀利啊！ 係啊，所以咧，今次咧，我哋今次能夠得到重演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就好似我以前踩單車咁、雖然咧喺話搞重演嘅時候咧，我哋係睇唔到個前景嘅， 係 好黑暗、好灰啊！因為點解咧？你知啦，搞呢啲劇咧。第一肯定係賺唔到錢， 係啊。 第二咧又要揾演員，仲要咧就揾適合嘅場地啊，仲有咧就資金。 哇！今次文化中心我唔夠專業，我、專業到爆啊！ 這個、真係 有啲壓力。 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啊，因為咧就我根據啲行內舞台劇界講咧，就係話第一次一個業餘嘅劇團喺一個專業嘅場地裏面公演。因為點解呢？因為講緊1700個位啊，唔係咁容易填得滿嘅。 係啊， 我哋唔係啲超級巨星啊，你話劉華嗰啲 係咯， 17000都好容易爆啊，係咪？但我哋呢啲唔係啊嘛， 一百幾十 個。係啦，咁變咗咧喺嗰個推廣嗰方面咧好困難，但係咧。好深受一班演員佢哋嘅專業嘅演員咧嘅態度咧係所感動影響。嗱，我舉幾個例子，智叔 係 佢就已經講咗啦。總言之，我有期。冇問價錢喎、啊，總言之有期時間唔影響拍戲嘅，咁佢就嚟，咁啊結果咧，我哋度到期之後咧，佢就一口應承。 哇！ 阿爆姐咧就仲神奇，我哋就無需自戰嘅，係我哋阿導演咧就寫個劇本咧就 send 咗俾佢， 咁咧就因為唔係直接認識嘅，咁結果咧等咗兩個幾三個星期咧就冇回覆喎、哦。咁我哋大家諗住，唉，應該 揾個第二個啦， 可以啦，揾定第二個。我點不知咧，導演咧有一日咧就接到阿爆姐親自打電話嚟、嗯、啊！咁呢個咧佢就自己都咁講，佢一睇完個劇本之後，太過激勵，太勵志， 佢做你阿媽，佢應該做你母親， 做我媽媽。咁所以咧，第一時間佢話啦，一睇完個劇本唔夠一秒，即時第一時間打電話俾個導演，又係冇問價錢，冇問條件。啊，即系唔使话要彩排嘅时候要个七人车送佢啊，因为喂贵为影后啊，唔系讲笑 啊。 咁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就即系俾咗一个好强嘅动力我去点样去推动呢一个舞台剧咧，希望咧能够让更多人咧知道咯。 哇！我听讲个古仔啊，真系赞人热泪啊！仲有啲同事话睇你即系上电视台接受访问，讲翻自己啲故事，哇！即系唔够五分钟就流马尿啊，厂好激励喎、 啊。系啊，所以咧我即系只可以即系咁样讲啦。保證有幾樣嘢，第一一定物超所值，就會帶出一個正確積極正面嘅人生觀， 運動人生啊，仲要 係啦，喺個過程裏面咧，就你會有好大嘅感受啊，共鳴啊。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可以透過一個話劇啊，你入到去感染一下個現場嘅氣氛啦、嗯，就你睇到演員嘅誠意啦，個故事嘅內容啦，一啲背景嘅音樂啦，係會令到你咧有一種好激勵嘅感覺。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呢、这個好犀利啊！啊，周鵬，我都即係講到呢度咧，我都好 激動， 好激動，一定咧係會物超所值。仲有咧就係、是、唔會有悶場。 嗱， 我諗咧喺呢幾日裏面咧都接受咗好多個訪問啊，就係、是、譬如訪問啲演員啊、導演啊，或者佢哋都會覺得哇，故事又好感人啊，喊咗好多次啊，但係好少講咧，其實個故事咧係有好多笑位嘅喎、哦。 有笑位嘅， 系啦， 有搞下冷静嘅， 系啦，笑中有泪。咁啊，当中咧集结咗咩咧？友情、亲情、爱情， 哇， 吓，同埋咧就系激情， 玩埋啲黑色幽默。 系啦，仲有咧就有好多幽默嘅地方。咁同埋咧，特别咧，好似我哋啲周鹏唔好介意啊，我讲我哋啲四十几岁叫中年啦，或者步入中年，或者已经系中年啦， 有啲危机感。 你去到咧，你系会好感受翻。啊，一個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嗰種 feel 啊，即係正等於咧 集體回憶啊玩。 我最欣賞嘅才子啊，陶傑卿咧，成日都講集體回憶啊，講翻以前啊，哇！即係以前細路仔嗰個年代係最開心嘅。 係， 你會睇到咧，即係嗰種嘅單純啊、簡潔啊，嗰種嘅為咗目標、為咗理想衝鋒陷陣啊。喂，即係而家咧，似乎係一個社會咧，而家年青一代咧比較少有啊，周鵬。 係啊，咁所以啦，就大家就留意。明年嘅1月1日到3日，文化中心、 城市电脑网友飞埋， 系啊系啊，呢、這个就唔会好似东亚运动会咁困难去呢个买飞噶啊，大家就 最 放心。咁当然啦，我觉得咧就推介埋啦，睇埋阿重本自传，咁啊大概都可以了解到咧嗰时嘅情况。大家去睇呢个舞台剧，即系睇完本自传，再去睇个舞台剧咧，做下功课。可能會更加有深一層嗰個領會啊！ 哇，周鵬，好多謝你。 係啦，好啦，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轉頭咧就請我哋嘅嘉賓啊，同大家一齊分析一下今屆嘅東亞運動會啊！ 你揾到一條啱自己嘅理想道路未啊？ 東亞運動會點樣滿足佢哋要求？最困難嘅就係喺藝術同埋好標準咁去拍一條片中間取一個平衡。 即係話咧，拍到咧唔知係咩嚟嘅， 個鏡頭搖下搖下，睇到啲觀眾嘔嘅嗰啲咯， 即係唔明嘅。藝術就係梗唔明 嘅。體育都搞呢啲咁嘅嘢。 咁後來點樣平衡翻咧？ 係咯 ，set 一個規則 框框俾你啦。 係啦，即係個框框就係話嗱，同學嗱冇乜所謂嘅，你可以隨便發揮你嘅小宇宙。 不過喺個框嗰度。 今晚10:30，老師同周鵬會請嚟嘉賓朋友同大家分享非主流嘅升学读书路，一齐迈向理想新天地。 体育精神，洪崇钦、周霞。 相信各位听众咧，依家就系等紧呢个东亚运动会嘅揭幕啦。咁啊，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嘅烟花汇演。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咁样咧去准备呢一个东亚运动会嘅时候咧，咁其实香港人系咪都要反省一下咧？整个我哋香港嘅体育发展咧，或者系其实整个香港嘅体育界究竟发生系乜嘢事咧？因为喺唔同嘅声音，我哋都听到咧，好多人都对东亚运动会咧颇有微言，都唔同佢计数嗰啲咩场馆嘅甩漏啦、买飞安排嘅失当啦，呢啲咧我哋都唔同佢计啦。咁但系。 眼見咧東亞運動會揭幕前呢幾個禮拜咧，不斷有一啲嘅關於東亞運動會或者係啲運動員嘅選拔咧，似乎好似係出現咗一啲嘅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咁啊，當中其中一個咧就係矛頭係直指呢個香港嘅柔道總會。咁啊，一啲嘅獨立媒體咧，曾經咧有一篇嘅文章，以個標題就係、是。創造傳奇一刻冇你份，一個柔道運動員嘅戰爭。今日咧呢一個嘅主角咧就喺電話旁邊，就係、是、一位好資深嘅柔道教練黃曙光教練。咁啊，等佢同大家咧就講下點解佢喺臨東亞運動會揭幕之前有咁多嘅行動示威又好，抗爭又好，究竟佢背後咧嘅理念係點樣？咁啊，黃教練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聽眾咧介紹下？即係呢個 Facebook 有個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啊，點解無啦啦整個咁嘅嘢？係咪真係幫東亞運動會贈慶呢？ 都可以講得係嘅，因為我個人嚟講咧，就唔係好贊成搞東亞運動會嘅，因為香港咧根本就係冇嗰個條件啊，去搞東亞運動會，而且最主要就係話你花咁多錢係攞唔到個效果係唔值噶嘛，就咁嘅情況咯。其實點解會我哋有體育苦主大聯盟？主要咧就係比較急就章出嘅，就係、是、話我哋原本係柔道界，即係柔道人士嚟嘅。咁我哋本身有幾個運動員咧，即係總有六個啦，都係能夠有資格香港隊。係有三個咧就必然嘅喎，因為佢成績咧冇人高得過佢嘅個成績。咁嘅情況下邊咧，係必然嘅代表嚟嘅。嗰零分嗰啲嘅選手咧，零分嘅即係未參加比賽、未參加積分賽啲咧，就可以出去喎。而家有幾個咁多？ 當我啊當係反方啦，咁你就話、可能啲運動員係選拔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啲運動員啲質素未得，咁樣直情係冇資格參加比賽或者選拔咧？阿黃教練。 周生，如果是这样，我就跟根本就应该很开心。为什么呢？就说喂，他没有那么资格，不用那么多东西了，是不是？因为太有资格了，太有资格，你个人呢，就算我做教练我都禁不住。为什么？根本来讲就是我激气了很多年了，我都是个受害者，就是做运动员的时候。但问题呢，就是说我的学生现在的分数呢，根本没有可能高过之余呢，而实最主要实力的问题你就觉得很啱啦。就是什么实力呢？就是说我们赢的过程其实是好辛苦嘅，點解呢？因為其他隊呢打咗好多年啦，我哋今年年頭先開始參加返香港嘅賽事嘅啫，即係以往參加唔到嘅，因為賽事分離我咁嘛，佢搞個比賽我哋冇資格參加，佢唔俾我哋參加嘛。咁而家咁嘅情況下面呢，我哋今年爭取到向政府就俾到我哋參加啦。你諗下個效果係點呀？就一定係受到好大嘅打壓㗎啦，裁判就偏幫諸如此類嘢㗎啦。 係，黃教練會唔會係即係你單方面意見啫，話裁判偏幫。 但係我贏咧，就贏得好清，即係變咗你講贏嗰度啦。 係啦， 就贏得好清楚，因為我哋有技術性㗎嘛。 係啊，我知啊，半分一分咁樣啦。 係啦，冇錯，我哋贏一分㗎，好多場嘅。 哇，一本咁樣就 KO 啦。係啊，90%以上，我哋記住喎，每一個人都係，唔係淨係即係話一個人，我係三個運動，而且係必然嘅心啊，全部差唔多都贏一幫㗎。係， 咁呢個好客觀啊，呢個。 好緊要嘅，所以喂，你經過咁打壓，跟住我哋再能夠全部都係攞耳幫咁，就係90%。呢個唔係實力係咩啊？所以變咗我撳都撳唔住班學生，應唔應該撳？因為佢真係咧受到好大嘅委屈。體育苦主大聯盟呢個咁嘅運動咧，佢哋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嚟嘅，因為佢哋覺得係好委屈。佢青年人係唔可以受呢啲咁嘅苦嘅，覺得，因為受咗好多啦之前，因為好細個係六歲幾就開始跟我玩項運動咁，到而家啦讀大學咯，甚至有啲出嚟做嘢咯，跟住佢受咁嘅苦，佢條氣係唔憤氣佢啦。 啊，黃教練啊， 香港唔應該係咁 嘅。嗱，黃教練咧，即係以我理解啦，其實一般運動即係講得難聽啲啦，就鵪鶉咁樣嘅，即係有咩大是大非嘢咧，即係縮喺後邊嘅。哇，今次你班徒弟豁出去喎，你唔驚以後冇得再從事呢個相關運動咩？ 好多講話周生，其實我要更正一下嘅。其實跟周生就唔係我講嘅，不過咧我就好多時候講咧就話咧，喺咁嘅情況下邊，無可奈何啦，你都要收生噶啦，係咪先啦咁樣？即係記者就講即係話我收生，以我性格咧，如果喺度捱咗30多年咧，我點會收生啊？我一定同佢大家即係力爭嘅，力爭嘅。但問題就話咧，有啲嘢唔到我噶嘛，係嘛？佢個環境比人強，個個都係咁嘅態度，同埋國家自掃門前雪嘅話。我哋做唔到咩？好似我今次我邀請好多苦主出嚟啦。佢同我哋講嘅時候咧，就講到係好慘啊！第一叫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喂，我以後仲要香港隊啊，或者其他地方立足嘅喎，我哋唔能夠做得咁盡。佢哋講，我覺得呢個唔係盡啦，呢個係公義出句聲啫，你都唔敢去出聲。咁我哋有時要求佢發個聲明啦。咁有啲咧都係會發嘅， 聯署都好啊，簽個名。 係啦， 係啦，咁嘅情況，但問題咧就係佢應承咗法律，但係好多我都仲未接到佢個宣言嘅。 但其實黃教練，你即係其實推動呢一個整個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呢、這個，即係我覺得算係一個運動，或者一個仲係一個壓力團體去向政府去表示，即係對香港體育存有呢個不公平現象一個抗爭啦。其實背後你係希望帶一啲咩新嘅信息俾香港嘅體育界 咧？其實咧聽過一個建議咧幾好噶，譬如話成立一個啲團體啦。但最終我哋而家現時個方向咧，希望咧喺立法嗰方面走，因為成本比較低，但可能路比較長咯。因為點解咧？我哋中國人咧一般嚟講就一有個團體嘅時候咧，大家就有爭權。你睇今次民主黨啦，同阿邊個一樣啦，話都話喂你攞咗道德高地咁樣嗰個選舉總辭係咪？ 係係。 因為我覺得好多爭拗，我哋唔想，因為我哋爭拗咗好多年啦。 即係中立啲個團體咁樣。 係啦，我固然要希望有個中立啲個團體啦，但我希望咧就爭取立法成本最低嘅，即係時間會長，但成本最低嘅啦。就話好似平機會咁樣，有委員會嘅，咁管理體育嗰方面嘅事務，如果能夠有嘅話，到運動員或者受害者去投訴嘅時候，如果得直嘅話，佢攞政府嘅錢告佢哋咯。啲久而久之嘅話，你啲總會會唔會咁做嘅？ 審計署其實使唔使幫下手咧？審計署都要睇下條盤數。 審計署出咗㗎啦，你都睇到啦。十一月我睇我哋嘅 Facebook 都可摘錄咗出嚟，喺嗰份政府報告度，喺十月十一月咧已經出咗份報告咧，話康文署咧係監管不力嘅，尤其喺錢上面。我哋其實咧今次投訴康文署嚴重失職嘅，佢到而家都未覆我哋噶，不經不過都成半個月有多 了。即係就住東亞運動會事件。 係啊，但同埋總會都冇同佢接觸。霍振廷嗰邊咧叫做奧委會啦，佢哋咧我哋投訴過，但係咧完全我接觸唔到咧嗰位秘書長黃萬聰。或者咧，嗰個主席咧，阿霍振廷先生嘅，但係聯絡咗好多次咧，我打電話去追佢咧，佢都即係話聯絡唔到嘅。嗰時嗰個錄音帶咧，你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網上聽到。 明白，其實揾個人啊，香港好細嘅啫。 而且呢個態度咧，唔係始於而家嘅喎。 明白， 阿周生，你知唔知啊？佢係始於咩咧？我其實我哋三十幾年都係咁嘅情況㗎啦，唔係依家嘅嘢始於。佢唔會同你傾啊，因為拖到件事冇事發生咯。因為嗰次東亞運咧，你哋作為媒體咧比較關注我哋，先講聲多謝先啊。 係唔使 關注我哋，變咗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先有發聲嘅機會。 我諗佢哋應該係東亞運動會完咗之後，或者過幾個禮拜就會覆你㗎啦。 我睇下未必啦，你諗下呢件事其實不經不過咧發生咗個幾月啦。政府方面冇人接觸過我，奧委會那邊都冇人接觸我，總會更加冇人接觸我，因為總會最興就是拖上面不做嘢，我更加不做嘢的態度啦。就算他做嘢，你諗下，我哋比賽俾佢人屈啦，我哋去投訴，當時投訴的話，我哋唔接受口頭投訴，我一定要寫字俾佢。咁我同佢講，喂，我唔識字咁點樣啊？ 係 咯，唔使投訴。 係咁，但係黃教練啊，即係我有一個幻想啦，即係譬如可唔可行就係、是、譬如，既然香港有啲總會就個遊戲規則就自己唔係好中意啦，咁可唔可以譬如？我一個國際柔道聯盟，咁我自己香港成立一個嘅分會，即係獨立於呢個香港柔道總會嘅，咁另起爐灶，即係好似當年臨時立法會咁樣，整多壇嘢咁樣。喂，咁得唔得先？嗱，臨時立法會都可以另起一壇嘢啦，咁點解體育總會唔得先？ 我又問下你啦，周生。喂，臨時立法會命運你點咧？ 過渡期兩三年啦。係咁，當然好多體育界係唔想玩政治嘅，佢哋唔中意政治。 你錯啦。其實我哋嘅體育界咧就好中意玩政治。你可以話咧，我而家都玩緊政治，但係其實我真係唔想玩政治嘅。但我眼中咧睇咧，我體育界人士真係玩咗好多政治，令到我係好失望，所以好驚啲團體啫。所以我一開始啦，就咧追求咧就立法，同埋咧我覺得完咗之後成立網站，搜集資料嚟追訪，咁咧形成一啲咧sample 例子，係俾政府個壓力嘅。最後咧就追求立法啦。其實講翻嗱嗰個玩嘢嗰個問題啦，其實我個人一定係唔中意，我只係。真係想做好件事去， 明白。 但我哋咧，其實你只係講一樣嘢，立法唔立法關。我哋其實柔道界已經有啦，十幾年前，你知唔知啊？係啊，你知唔知有新界會之分㗎？除咗香港柔道總會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會叫做香港體育聯盟嘅。 嗯， 體育聯盟嘅。咁其實佢哋咧類似就係講嗰樣嘢啦。我就聽見我就覺得好煩㗎。我哋個人嚟講係唔想參與，因為咧。都是爭權奪利， 其實即係講緊邊個係正統啫，爭呢樣嘢好煩嘅。 我睇過佢哋都同政府傾㗎，政府唔理佢，因為點解咧？佢要保住嗰個叫平衡啊，唔能夠咧，喂， 如果你哋做咗嘈，我就贊成另外一個嘅話，咁霍俊霖嗰個固然坐唔住啦，我政府都好煩啊嘛，所以佢哋政策咧。是一定不会给你这样做的， 这个是绝对明白，就连王教练国际奥委会都这么多丑闻啊，我觉得即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不过其实即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整个东亚运动会呢即有你们走出来即令到香港的市民呢是有个苏醒啊，即都要重新要了解， 但我们到了很大的压力，你知不知道，有人说我们搞坏个东亚令香港丢面，有一人咧話我哋咧喂， 你舊啲買飛安排亂丟面啊，黃教練，唔好講笑啦！你哋得幾十個人，點會令到香港丟面啊？ 但佢覺得咧粉飾太平啊嘛，你出嚟講嘢都係唔啱噶嘛。但我睇法就話，喂，你基本上要配合噶嘛，搞體育。佢我哋本身嚟講，譬如柔道咧，喺歐洲有30,000+人睇搞個比賽。 係啊。 但你香港喂，你個場而家你知唔知幾恐怖啊？得嗰300人鬆少少個場。 全部都係啲自己人嚟 嘅。我懷疑係啦，但好奇怪喎，我哋去買飛咧。居然1小時喺電腦上買飛，1小時已經冇曬飛 咯喎！咪好似而家東亞運動會咁樣咯，啲飛賣曬㗎，但係個場吉咯，一樣啊！咁嗱， 最賣曬啲學生咯，我諗 係啊！咁啊，最後啦，黃教練，咁其實你期待嚟緊呢幾年啊，呢個體育即係運動，你哋都又唔係叫抗爭嘅，即係令到即係政府即係正視體育界。 我最希望就唔使抗爭嘅，不過有啲你啲傳媒咧話俾我聽，喂，加亞運會喎，有你機會喎，我千祈唔好，我希望嗰時已經搞得掂，如果嗰時搞唔掂咧。我而家真係去到一個好極端嘅地步啦，就好多苦啦。 有冇一個最有冇一個最完美嘅圖畫嚟緊？你會預示啊？ 哦，有㗎，我預示咧就話咧係三部曲咯。 嗯， 第一就係而家產生嘅震動啦。第二咧就話我會做一個資料搜集追訪，咁啊做一個網站啦，俾政府同社會人士知道，喂呢樣嘢係好迫切要解決嘅。 係， 你啱走訪啲議員啦，揾啲有心有力嘅議員去幫手咧，去立法，一立法我認為最好，用個喂嘅方式啊，咩喂嘅方式咧？就搜集曬所有嘅料， 俾佢睇 曬所有工作， 逼佢睇。 係啦，因為我做咗個網站啊嘛，咪逼佢睇咯。 係，明白。好啦，咁啊今日啦，黃教練唔該曬你啦，我哋繼續啦， 多謝你， 一邊去睇呢個東亞運動會，一邊睇你哋嘅網頁噶嘛。 多謝。 好嘅，唔該曬你，好，拜拜。 拜拜啦。 體育精神，洪松蔭、周鵬。 休息翻嚟咧，繼續係體育精神啊！今日咧就係東亞運動會揭幕嘅大日子，咁我哋體育精神咧都特登揾啲嘉賓學者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就分析一下咧香港嘅東亞運動會搞成點，同埋究竟香港嘅體育政策應該點樣走咧？休息翻嚟啊！嘉賓咧就係而家喺呢個香港教育學院嘅社會科系啊教緊書嘅一個專任嘅講師李俊榮咧，咁啊上到嚟同大家咧就分析下呢個嘅東亞環，咁啊李俊榮一個好後生嘅學者，咁啊研究一啲社會啊、政治啊，同埋一啲香港階級嘅，咁啊偶時咧都會踢下波，都好熱心於呢個嘅體育運動嘅。咁啊李俊榮啊，咁其實即係成個東亞運動會啦，即係以你學術嘅角度咧，要用咩角度去睇或者點樣討論呢個東亞運動會咧？ 辦大型運動會係為咗乜嘢嘢？呢個都好值得探討嘅一樣嘢嚟嘅，譬如。你見到巴西里約熱內盧要爭辦呢、這個奧運會，咁其實都係同佢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成為一個被其他西方世界同埋全世界認同嘅一個國度有關係嘅一樣嘢， 即係似北京奧運咁樣咯。 冇錯啦，咁我哋香港辦東亞運動會為咗乜嘢嘢咧？咁東亞運動會係咪真係好大型呢？好似唔係喎，咁係咪辦唔到亞運會，我哋就要求其攞嚿雞肋嘅嘢辦下，咁樣點綴下我哋香港嘅體育界咧？咁呢、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啊， 是，但是有些人說我們辦這個東亞運動會是一個試金石，可以來緊2019年搞亞運，還有是幫香港省靚的招牌一個手段來的東亞運動會。 那省靚的招牌是不是真的要靠這個運動會呢？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搞呢？你要省靚的招牌是為了什麼人省靚的招牌？為了香港人省靚的招牌？我們香港人有沒有一個共識真的要靠一個辦一個運動會去省靚招牌呢？ 是 還是還是我們長時間辦一些不同的體育項目啊，這樣去省靚的招牌？純粹辦一個運動會究竟有沒有那個很長遠的效益，在於物質上可以令到我們那個賺到錢啊，或者省領招牌啊，或者非物質上可不可以提升我們的體育文化呢？咁你做不做到不是單純看一次運動會，而是我們長遠的方向政策怎樣做 啊？咁其實如果以你，譬如你都研究社會或者政治啦，喂，搞到啲咁大型的運動會或者啲大型的項目啦，我知道 即係歐洲好興玩公投啊嘛，即係係唔係都公投嘅嗰啲？喂，咁其實即係東亞運動會係咪可以公投投完票先搞？係咪決定搞呢個東亞運？其實咁樣可唔可行嘅咧？其實如果當年啊，講緊六年前啊。 即係叫五個立法會議員辭職， 係啦， 我哋去公投， 公投搞唔搞東亞運或者搞唔搞亞運咁樣？ 應唔應該申辦呢啲咧？ 係 都係好喎。 即係其實可唔可行嘅咧？如果從呢個政治上嘅角度去諗， 我記得舊年歐洲國家杯 係 咁喺瑞士同埋奧地利舉行咧， 冇錯。 咁瑞士係最中意公投嘅國家啦， 係唔係都公投㗎？ 咁有關起運動場啊嗰啲啊，有關歐洲國家杯起運動場係真係有嗰啲佢哋叫 canton 即係省。或者州咧，係真係有公投去決定佢哋嗰個起唔起運動場啊嗰啲嘢嘅。 係 係啊，所以其實體育政策我哋公共政策一部分，咁其實個民間嘅參與或者民眾嘅參與其實絕對需要嘅。 嗯，咁係咪即係言下之意咧？即係香港而家整個體育發展咧，嗰個民間參與同埋民間討論咧，其實真係好缺乏咧。以你眼睇， 呢個絕對係啊！首先即係我哋見到嘅就係、是第一體育版就會被擺喺呢個非新聞嗰版咁樣樣。 體育版都係足球版嚟嘅 啫。係足球版，甚至係波盤版咁樣樣。咁就即係我哋究竟個體育政策應該點樣走？其實就好被邊緣化嘅，大家唔覺得一啲好正當嘅一個公共政策嘅一個範疇 咧。都冇乜人寫體育政策嘅文章分析類近咁嘅嘢，都好少人做喎。 咁因為第一冇乜市場啦呢啲嘢。咁體育嘅學者可能都係比較中意研究心理體育心理學啊，或者嗰啲 業餘性質咯。即係如果真係體育嘅話， 啊，即係譬如香港嘅體育嘅學者會研究嘅，譬如運動心理學啊，或者運動生理學啊，易受傷啊嗰啲比較多啲，就多過研究呢啲政策上面嘅議題啦。 但係冇理由啊，其實睇翻西方國家，其實體育作為一個產業啊嘛，而家特首又講咩咩咩產業，咁其實體育都係一個產業。咁既然一個產業，點解唔會存有呢啲體育政策嘅分析嘅人存在嘅咧？我好奇怪嘅喎，其實。 即係咪我哋一向都當呢樣嘢一樣玩嘅嘢，我哋未上升到一個將體育當一個產業嘅程度呢？即係你見到譬如足球嚟講，譬如羅傑成將佢不停咁商品化啊， 幾好啊而家搞得 係啦，咁但係入面你都見到有好多比較保守嘅勢力會喺足總入面或者足球圈入面會對佢有唔同嘅意見嘅。咁係咪因為我哋一啲搞體育嘅人嗰個諗法停留喺一個比較保守嘅時代呢？可能係咁嘅原因呢。 咁如果以你睇啦，譬如係要民眾參與、公眾參與咧，嚟緊香港個體育政策條路應該點樣走呢？ 其實第一樣嘢咧，譬如你見到黃曙光先生佢嗰個苦主嘅問題，其實都係一個切入點俾我哋睇呢件事啦。就係話佢玩柔道，咁柔道總會就係俾某一啲屬會把持咗，咁樣變咗作為運動員或者教練員，其實係呢個有冤無路訴嘅。佢入面個架構係一個唔民主嘅架構啦。作為運動員同埋教練員呢啲好重要嘅持份者，其實冇得出聲嘅。咁變咗，無論有乜嘢不公義嘅事情咧，其實咧都係冇一個其他方法咧可以去解決嘅。咁尤其是當體育總會係一個本質上一個壟斷性嘅機構啦，因為譬如你要足球咁，你要派隊參加世界盃，一定係香港足總派隊，你唔可以自己動之其出嚟話我新香港足總派隊，咁國際足協唔會承認你噶嘛。 嗰時好似一啲露宿者參加流浪者世界盃咧，係唔派隊噶嘛，即係你係話流浪者冇資格代表香港嘛，嗰時都搞到滿城風雨㗎。係 啊，咁即係變咗一樣好得意嘅，譬如我哋學術上面成日講，如果你對一個機構有唔同意見嘅，你有三條路揀，一個就係離開，一個就係繼續唔出聲保持忠誠，第三個就係發聲抗爭咁樣樣。唔發聲抗爭即係認輸啦，發聲抗爭但係香港體育界做唔到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走 即係直情係退隱江湖， 唔係另立其次。 另立其次 喺一個政黨入面，你唔認同你政黨嗰啲大佬嘅方向，你應該成立一個新嘅政黨。咁但係喺體育界嗰個特殊嘅情況就係咧，因為你係基本上一個壟斷嘅性質。譬如我唔中意香港足總，我唔可以搞新香港足總，因為搞新香港足總咧，我唔可以搞第二支香港隊出嚟嘅。 係。 咁如果你本身呢個具有壟斷性嘅架構係唔公義嘅話咧，咁你就永遠咧呢個不公義就永續生存落去。 係。咁一係就同佢一齊玩個遊戲規則。你要屈服， 冇錯啦。 咁有啲咩辦法可以改變呢一個嘅命運呢？因為有啲運動員咧都同我反映，我都知某個會好黑暗，但係我有冤無路訴，又冇理由同佢反台，我又唔中意參加政治咁高調，咁點算好呢而家？ 咁唔參加政治咁高調，咁但係我哋除咗諗到 政府呢個角色有機會可以做到少少嘢之外，即係我哋民間團體勢孤力弱，又冇錢又冇力嘅時候，即係除咗靠政府，希望政府可以施捨下幫下手之外，其實都冇乜其他辦法。尤其是政府佢掌握住公權力之餘，每一年基本上，譬如上一呢一個財政年度，佢俾體育總會嘅撥款都有1.8億左右， 多咗㗎，今年係一路一路咁多咗㗎。 咁其實佢其實應該有少少話事權，可以影響到一啲體育總會佢哋嘅行政啊或者施政啊咁樣樣。 係，但如果以你眼咧，可以最快嘅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即係嗰個體育總會會更加公平、公開、公正咁樣咧？ 即係我覺得有唔同嘅做法可以思考嘅，譬如我覺得最直接最快嘅做法就係、是、譬如你見到啱啱上個禮拜其實審計署出咗一份報告，就係講呢個有關呢、這個體育總會嘅撥款入面一啲問題。咁、但係審計署嘅角色就係睇你有冇領 到 啊，行唔行公量值啊，諸如此類。咁佢就唔干涉一啲咧，我哋體育界一啲好重要嘅基本理念，就係啲嘢公唔公平啊，公唔公正啊呢一啲問題嘅。咁即係如果我哋要將呢個體育界一啲好特殊嘅價值，將佢獨立出嚟嚟睇嘅話，咁成個撥款制度除咗睇你有冇有幾多人參與啊，有幾多做唔做到原先想做嘅結果之外，係咪應該譬如嗰個總會嘅架構係咪一個公平啊、公正啊、開放、公唔公義，係咪都係應該我哋喺個撥款嘅時候要考慮嘅嘢咧？即係譬如會唔會留翻一筆錢出嚟，就係淨係俾一啲嗰個架構上公平公正嘅機構可以去申請嘅咧？咁用一個經濟嘅誘因嚟推動嗰啲體育總會越嚟完善自由個體制，咁呢個係一個最快。亦都比較冇爭議性嘅做法咯。 即係簡單講，就譬如某某個總會咁，佢屬下嘅合資格嘅會員咁啊，係咪應該一人一票有嗰個投票權？即係每四年或者每五年就選一次執委，係咪即係咁樣咧？ 即係類似譬如係咪每一個所有持份者嘅聲音都可以出現到咧？譬如大部分體育總會，你譬如足總咁樣啦，淨係得每一個屬會可以選舉，咁即係代表住老細嘅利益啦、班主嘅利益啦。咁 球員有冇得選嘅？ 教練員嘅利益咧、裁判嘅利益咧，咁佢哋嘅聲音喺嗰個董事局其實反映唔到出嚟嘅。 即係其實好似而家立法會嗰個體育界啊，霍生嗰一席咁樣，都係屬會單位做選出嚟啦，都唔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咁呢個同一道理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冇啲西方嘅例子咧？即係令到個運動會更加公平，會唔會有啲好似海牙法庭咁樣哇，整個仲裁機制咁得唔得咧？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咧就唔喺海牙啦，喺洛桑啦。瑞士洛桑啦，咁其實佢基本上你香港嘅爭議，其實你想去搞，其實咧，如果你係搞香港嘅體育仲裁機構處理唔到嘅話咧，咁其實佢都可以受理嘅，就唔一定要國際事務先受理嘅，我理解。 即係黃教練嗰啲，即係佢啲高足啊，做唔到香港代表隊，咁其實我都可以去嗰度去上訴， 或者真係可以考慮下，但係要錢啦、啊、呢樣嘢，當然需要。咁但係而家香港就冇一個體育仲裁嘅機制啦。咁你尤其是當你覺得體育界大家都直觀上會覺得好封閉嘅時候，你就算有仲裁機制，個可信程度、個公正性都會受到質疑。咁即係會唔會可以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一啲嘢，譬如撥啲錢出嚟搞一個體育仲裁法庭啊，即係類似嗰啲勞工審裁處之如此類嗰啲咁嘅機構咁樣樣，咁提供一個比較廉宜嘅制度去處理一啲體育界嘅紛爭咧，咁樣樣呢個係 揾法援處幫手 都可以考慮下。 咁但係譬如香港都有个体育委员会啊，嗰、那个角色又使唔使话有冇啲要改革咧？你觉得？ 嗰、那个角色咧就大问题啊！其实我头先即系小弟都讲咗一啲有可能嘅改革嘅方向啦、啊。咁但系咧，你所有有关体育嘅事务咧，咁最重要嘅咨询架构就系呢个体育委员会啦、啊。咁但系体育委员会入面有18人啦、啊，咁有两个官员啦、啊，即系曾德成同呢个康文署嘅处长。咁另外仲有16系唔系官员，即系所谓非官守成员啦、啊。我哋平时所讲，咁呢16非官守员有啲咩人咧？咁有12咧都系我哋最尊贵嘅800名选举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咁、你可想而知道 自己人啦、啊，嗰啲 都系自己人啦、啊，入面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嘅。咁你政府会唔会想喐动呢个体育界咧？基于呢啲重重嘅利益关系啊，其实应该佢嘅诱因都系好低嘅。 系咁，另外啲据我所知，有唔少体育总会咧，好似子承父业嘅，好似一个即系皇帝家天下咁样嘅。有冇啲方法可以改革咧？呢方面 方法改革 你如果要在人事上面要求他改革呢，其實就很難的，因為呢即係始終所有嘅體育總會連埋呢個港協暨香港奧委會咧，佢本質上都係民間機構啦。咁即係你叫一個政府去干涉一個民間機構，佢本身自己嘅運作啊， 國際國際話題啊，呢啲係。 咁呢個就算唔係體育界嘅人都會覺得好有問題嘅，即係你自己搞個會，咁冇理由叫俾政府喺度下指導企要求你邊個做主席，邊個唔做咁樣樣。咁呢個就係可唔可以政府一個角色係推動，唔係一個人事上嘅改變，而係體制上嘅改變，令到成個我哋香港嗰個民間體育的發展能夠民主一些，具透明度一些，這樣用我們用回我們即提供一個空間，提供一個架構給我們民間的人去自己推動一個體育界的完善呢。 是咁啊，永遠都講的啦，一個公平公正公開透明民主的機制呢，其實是一個大勢所趨啦。咁大家不要以為就是政治才講民主自由公開，咁其實體育界呢都一樣要有公開透明啊，有監察啊，有自由。眼見呢而家好多運動員啦，可能被選入呢個港隊啦，咁但係有啲運動員就投訴，嘩，港隊有啲人可能跑步慢過自己，游水慢過自己，打波渣過自己嘅人竟然可以成為港隊成員，呢啲究竟係咪黑箱作業，喺冇監管嘅情況底下出現嘅問題问题咧，唔知打个问号，听众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好，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该晒李俊荣啦，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咧佢对香港体育政策啊嗰个嘅睇法啦。而喺去广告之前咧，同大家更新一下啦，就香港队啊，暂时喺东亚运动会嘅最新成绩啦。咁就今日咧，较早前啊，黄斯提芬已经为呢个 BMX 攞咗呢个香港队嘅首面金牌，亦都系东亚运嘅第一面金牌。而喺7点左右嘅时候咧，咁啊桌球方面咧，咁啊团体赛香港队亦都攞到一面嘅金牌。暂时香港就得到两金一银两铜啊。点解迟咁耐先同大家公布呢个赛果咧？因为啊，谂住7点攞到呢面桌球金牌之后，应该睇翻呢个东亚运官方网页嘅赛果为准啦，个奖牌榜为准。点不知等咗成半个钟头都仲未更新，咁所以冇办法啦，咁啊迟咗咁耐啦。咁所以各位听众咧，如果真系想知道东亚运嘅最新战况咧，都唔系话唔上佢哋嘅网页，咁但系上网页咧就 click 入去每个项目每一日，咁啊自己大家听众咧就计下数，因为嗰个奖牌榜咧就实在更新得太慢啦。好，而家我哋休息一阵， 报一次时声带起码震2000次啊！ 晚上8:22，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8%。 日日讲嘢易伤喉咙，贴住保养，食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啦。 喂，你知唔知而家根据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间皮瘤病患者可获补偿噶噃？ 间皮瘤咩嚟噶？ 哦，间皮瘤咧系癌症之一，肿瘤大多数喺胸膜出现，而呼吸急促系常见嘅病征，主要系长期吸入石棉尘所引致。建造业清拆石棉嘅工人同响船只锅炉房工作有机会接触到石棉嘅工人，都有较大机会患上噶。想知多啲，打25410032问下啦。 体育精神，洪崇音，周柏。 嚟到最後一節嘅體育精神啦，咁頭先咧，我哋一連兩節咧都揾到啲專家朋友咧，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個東亞運動會。咁其實喺整整呢幾日嘅東亞運動會賽期咧，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香港嚟緊個體育政策嗰個發展究竟係點樣？話搞完東亞運動會再搞亞運。其實一個相當漫長的路，其實香港市民呢是要真係用心去關心香港的體育政策，因為你沒有人監管它，其實個體育總會就會一路有權力有錢呢，就人呢就會腐敗，這個人性來國際奧委會都腐敗，所以即係香港市民即係唔好就係關心咩咩五區總辭啊，起唔起高鐵啊，菜園村啊，咩生果金啊，喂，其實體育政策其實都需要呢個大家關心嘅。咁當然小弟會繼續每日都會睇呢個東亞運動會嘅議事呢個支持啊。不過未講呢個支持呢，我要焗阿聰呢就擺上台，又係同藝行者有關嘅，咁 又講藝行者，哇，我講咗好多集啊。 两句，咁啊，重原本今年咧就系最后一届收山之作， 讲过好多次噶啦，呢个系咪啊？你记得啊，周柏， 我呃咗你好多次嘛，你唔想咁辛苦啊？ 唔系，其实每一次咧都有得着嘅，喺个过程里边咧都有感受。不过咧，我嘅经验话俾我听咧，下一年咧我已经决定咗咧，上一次讲咗话唔再玩噶啦。 系啊， 不过咧。唉，真係俾你誠意打動咗。 見到我咁有誠意。 見到你啊，咁啊同你行嘅過程裏面呢亦都有咁多笑位。 係囉。 我呢決定出年再重出江湖。 唔好講自己幾多個鐘啦。 但係咁樣 呢一次咧，我哋真係要默默耕耘，嗱低調少少。 低調少少。 周鵬，我哋講完呢次之後咧，我哋唔好再 以後都唔好再 提。聽眾咧，或者佢未必記得。 係。 但係我哋有足夠嘅時間，有一年嘅時間俾我哋準備。好哇，咁啊唔好太高調。 係啦， 即係我唔想再重蹈覆轍咧。嗱，我哋又試過咩？嗰陣時講過痛定思痛啊， 好多嘢， 好多經驗嘅。 係啊係啊。 咁啊，又行過廿幾個鐘，又行過三十幾鐘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就有足夠一年。嗱，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我哋就默默耕耘，準備好啲。真係咧，就要揾啲腳啊。 係啊， 籌備得好啲。 係啊，嗱， 呢個就交俾你啦。 係啦，今年咧就我七八月開始練啦，冇啦，都係學 K K 話齋，二月開始練啦。 你有冇？聽過拿度講一句說話，一場比賽法國高開隻贏咗，跟住第二日就即刻去準備温布頓啦。 係啊，我哋要 呢種咁嘅態度啊嘛， 係 嘛？我哋冇可能啊！如果你真係出年諗住再行好啲嘅，咁樣嘅話咧， 冇啦， 我 哋一擊啊， 應該冇錯啦。呢次真係終極啊，終極嘅 終極，真係 我哋完咗今次咧，應該就即刻準備下一次。 係啊， 咁就正路啲啦。 我啊，上個禮拜去迪士尼跑嗰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跑半馬，一去到已經撞到啲舊朋友。周鵬，聽講你個行車操得好兇狠喎，嚇點解剪帶嘅？哇，真係低調啲，唔好咁揚啊！啊，低調啲。好，咁我哋講翻呢個東亞運動會啦。阿重偉真係睇到嗰個入場人數同埋嗰個賣飛，真係都真係幾嚴峻，嚴峻過你嗰個舞台劇喎。 嗱咁講啦，咁我哋阿周鵬啊，正能量啊嘛，我哋咧應該要俾啲正能量啲聽眾。 係， 我覺得咧，嗱，無論咧點樣都好，啊，始終咧今次咧都係屬於即係香港辦一個第一個嘅大型嘅綜合運動會， 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嘅趣事。 咁啊，當中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嘅學習或者需要改善嘅地方。 呢個 唔緊要，我哋大家咧希望大家啲聽眾啊或者市民咧，大家多多包容。 係。 啊！我哋咧每一个人咧都要扮演一个唔同嘅角色。咁啊，如果作为一个观众啊、听众啊或者市民啊，最重要系咩咧？入場支持， 因為我睇到嘅政府啲官員都認低威㗎啦，咁啲秘書長就講話，其實真係服務態度做錯咗嘅，買飛安排唔得嘅，咁啊真係認咯，咪即刻喺啊某啲嘅場館增設呢個現場買飛嘅安排。即係我喺度諗，喂，對唔住啊，佢哋做高官，佢哋唔需要買飛去睇比賽，有人請佢去睇比賽嘅，所以佢哋好正常係唔知個買飛安排點。喂，呢個我覺得又合之成理啊，咁啊而家咪即刻臨時臨急整個現場買飛，我覺得都亡羊補牢就不為晚也嘅。阿廠 係啦，咁啊樣樣咧都係一定要有第一次啦，咁啊經歷咗即係失敗好成功嗰度啦，都唔緊要嘅，咁啊最重要咧就吸收咗經驗之後咧，盡量咧去改善啊，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多多支持啊，呢個先至最重要啊。 係啦，咁啊嗱，今日就玩緊呢個揭幕禮，又放緊煙花啦，香港市民啊睇得好開心啦。咁其實早幾日咧已經係有唔少嘅比賽已經搶先出閘噶啦，就包括咧有呢個足球啦，有呢個乒乓波啦，有。呢一個嘅桌球啦，其實咧都有好多個項目咧，即係香港朋友做排球，咁啊已經係未揭幕，已經係入場去睇比賽，見到啲學生都幾踴躍嘅，不過唔知佢哋會唔會係學校逼佢哋去睇比賽咧？不過點都好啦，咁都初賽我覺得有人去睇算係咁噶啦，廠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係嚟緊啦，有成八日嘅賽事咧，都相當之精彩嘅。 你會睇邊幾個比賽啊？ 我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嗱，我會我希望咧， 我一定去睇舉重 啊！舉重啊， 一定睇舉重， 舉重值得睇啊！ 就係睇中國國家隊已經值門票價啦。 譬如即係柔道啊、跆拳道啊啲對打嘅比賽啦， 打槍槍射擊 射擊啦，射擊如果我抽到時間一定去睇，即係對於嚟講亦都係我愛好。咁啊，田徑同游水咧，我覺得即係一啲嘅速度上咧，我都係非常之欣賞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啲時間配合，因為下個星期咧都相當忙碌啊。 係啊， 因為都要兼顧呢個嘅東亞運動會其他一啲嘅服務啦、旁述啦、單車啲嘅組織啊，各方面咧都要做少少義務嘅工作㗎。 係，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記緊入場去支持啦。咁同埋即係相信流場嘅百一米跨欄咧，就應該係全場爆滿㗎啦。咁跳水嗰啲啊，游水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咁啊係睇一啲即足球啊、籃球啊、排球啊、欖球咧，咁啊大家應該都可能仲有飛買嘅。香港對呢個韓國或者去到最嬲尾打完小組賽去到四強嘅時候，即去翻大球場，咁大家都可以去大球場湊下熱鬧啦。 係啊，其實我咧反而咧最想咧就係參觀嗰啲運動員住嘅地方啊，唔係邊個國家啊，係北韓啊。 哦， 好想 睇下佢住邊間酒店。 唔係，佢哋住曹公潭啊嘛。 係喎，曹公潭嗰個 郊外嗰個， 冇錯啦，我就好想入去啊，即係感受下 密集式 人啊，密集式啊，同埋啲保密式嘅佢哋住啊，同埋生活啊，食啊食啲乜嘢啊，咁樣其實好有興趣，係 咪啊？咁其實 我相信都入唔到去， 入唔到去啦。咁啊，聽眾啊，咁啊嚟緊啦，呢幾日咧都記緊啦，繼續多多支持呢個東亞運動會。好啦，咁啊，今日嘅體育精神節目時間咧又夠啦，咁啊順便喺度預告少少嗱，一陣間咧十點半小弟嘅理想怎樣節目咧，其實都同呢個東亞運動會有關，咁啊揾咗啲即係啲義工啊，啲網頁設計嘅同學仔上嚟分享咧，即係參與呢個東亞運動會嘅經驗，咁大家記緊咧就十點半到十一點半啊聽實啦。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夠，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傾過，拜拜， 拜拜。 體育精神。 Panasonic 水牙线帮牙齿洗白白。 八点半 ，Panasonic 水牙线喷射水流深入牙缝，牙齿干净又健康。 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新闻报道。 依家由余洁莹报道新闻。东亚运动会开幕礼已经准时在晚上八点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和维港展开，率先由警队的乐队奏国歌，并且升起国旗和区旗，再进行一共四幕的文艺表演。首幕是香江渔火，参演者在海上面舞台是演出舞蹈的，并且有多艘装饰成帆船的渔船驶过维港，大批的市民在维港两岸观看烟花。在中环天星码头有来到的市民就批评大会将大银幕放在比较远的位置，根本看不到开幕式的进行。现场最新情况交给那里的杨通达。 咁而家喺中環天星碼頭呢度啦，咁就聚集咗幾百個市民喺度，咁咧觀賞東亞運嘅開幕儀式啊。咁唔少市民咧都帶備咗相機。